今天 ，Hello， 大家，今天订的是在泸州的那个骑士牛排。那这一间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家牛排店，那它的分量很多，通常我都会一次分两，就是一次会把它分两餐吃嘛，这样子。面真的好好吃哦，真的，如果住泸州的大家可以去买这一件。然后我是点综合酱，点的是猪排。对，那今天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事情。最近我朋友他帮家人买了一间预售屋。对，那我那个朋友是在台北工作的，那家人的话是在老家的话是在南部台南。对，那其实是在去年买的啦，预售屋大概买400多，那头期款的话也差不多要拿出100多万嘛，也不到100亿，大概是100万左右。对，那最近在聆听他，就是跟我讲，因为房子其实在今年7月就要交屋了，但是呢，他30几岁了，那其实在未来也是会有想要有结婚或者是生小孩的一个打算，尤其他的生活其实都是在台北，那变成说他如果再来想要在台北买房，他会遇到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可能并没有足够的自备款；再来就是他可能一次需要背两个房子的那个房贷。那这对一个就是一般上班族来讲的话，其实是真的是蛮负担的。所以我其实在这之中有稍微学到，就是今天你其实买房子啊，其实应该是要先考虑说你未来你要生活的地方是在哪里。如果你今天就是打算在台北或者是新北，可能成家立业或者是工作就是会一直在台北，那你其实就是把房子买在台北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那至于要不要买房子给家人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。毕竟你说爸妈可能养育我们拉拔长大，那有些人可能会说爸妈这样子把你们养大，那买给爸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。是啊，这个我没有办法去做否认，确实也是这样子。但其实社会上很多的都是爸妈或者是家庭本身就有房，小孩子其实不用到这么的辛苦，就是要去负担，再帮家人再多一个房，就是一间房这样给他们住养老。毕竟可能你说如果再持续租下去的话，那也其实老年纪大的来讲的话，其实大部分房东其实也不太愿意会再出租嘛，那哪一天被赶走也很难讲。但是其实还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未来如果买房啊，其实应该的是要先考虑到自己会比较好，先考虑到自己，那等自己OK 了，有能力了，在3年、在5年过后，那其实再帮家人再换一间房，我觉得是也是可以的。这个顺序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对。变成说，可能你现在30几了，你好了买了房，但是那个房并不是我自己住的，我在台北工作，我还必须在租屋，我还必须寄人篱下继续租。那如果有想要成家或者是生小孩的打算的话，其实是蛮有负担的啦。 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样想，也许有不一样的想法，那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一下。对，那其实我这边我也有分享了我一些想法给我那个朋友，我其实是跟他说，第一个就是毕竟房子买了嘛，那房子买了再来就是只能够等3年他可以卖出，我们才能考虑接下来要怎么样去做，是不是就是将这一栋就是给爸妈的房子卖掉之后呢，他再去台北那边再去置产，再去买一间他自己的房子，这是一个方式。而且因为他的房子目前来讲的话已经有增值了，所以他的钱其实也没有不见。再来，其实我们家也是，我自己家啦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家庭环境其实都不是到很好，那爸妈其实在那个比较老旧的家其实也是生活也不是说太好，可能上厕所就是要爬上爬下的，因为我们2楼是没有厕所的，我们的厕所都是在1楼，那爸妈房是在2楼嘛，对，那变成说上厕所就是一个问题。对，所以今天如果是我，其实我应该也会跟我朋友做同样的决定，我会先买房，如果我今天有人力我有自备款，我会先买房给我家人住。再来，我觉得会想要这样做，其实我是会觉得我有一个想法，其实我觉得爱要及时，我们长大了其实爸妈就会老，那就是每次回去你看可能爸妈的生活环境不是到那么的好，就是连可能最平常的连上个厕所可能都是一个问题，或者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的话，其实真的很难不先去考虑到父母。我真的觉得爱要及时，我们长大了爸妈就会老，而且前阵子我看了九妹的有拍了一部 vlog 跟她妈妈一起出去的影片，那他们在吃饭的时候，就是九妹就帮妈妈拍了一张照片后就哭了，她说因为她看了照片后觉得妈妈老了好多。我当下其实真的很有感触，因为发现这几年其实爸妈样子其实不像以前那么健朗了，而且尤其上了年纪之后身体状况也会越来越差。真的，如果你爱你的家人，请以行动表达爱要及时，真的不要觉得有遗憾啦。对啊，再来你说会不会去怨对父母，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不打拼一点，打拼出一间房来，其实有，但是现在了，房子被银行抵押走了，没有房了，但是爸妈曾经有努力过，有想打拼过，但这就是结果，没有房了。所以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小孩啊，其实会很努力耶，很努力努力的想要去赚钱，然后比别人优秀。虽然爸妈总是说钱够用就好，钱够用就好，你们自己照顾好就好，但其实我们是想要让你们过得更好，因为毕竟我们都苦过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晓得就是是不是也有相同家庭背景的网友也是这样子，那如果也有的话，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，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，你们是会 考虑先买房给父母呢，还是说先优先考虑到自己？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问题。继续吃面，我继续吃面啊。我觉得会不会第一集的话题有点太沉重啊？要不然我们轻松一点好了。就是接下来这个频道呢，等我一下。好，这个呢，这个频道呢，反正之后就是我会，反正就是也不会说固定什么时候更新啦。就是如果平常有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想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，那我就会更新在这边。那如果有机会可以1000人订阅的话，我就会试着露脸看看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好，我吃完了，感谢收听到现在的大家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